嗱，我哋今晚咧就係、是、要大家有個正經啦嚇，我哋就上一次咧就講到係無上審正覺，為世大明燈。嗱，咁我今晚就繼續講啦，菩薩之所行就為護器我問。 未曾講之前咧，我就略為咧提一兩句有關得講，即係講經頂禮法師嘅問題。嗱，咁啊，當然個偉羅師傅就話咁啊，頂禮法師，但係呢個法師原則上就唔會話真係咧咁公公然咧，你即管頂禮咧，應該地無論老法師、老前輩乃至晚輩個法師都唔會咁啊，都係話啊不為禮或者不頂禮。咁既然法師話不為禮、不頂禮咧，咁就唔使等下落去噶啦，你就順跟住法師講完。不為禮不頂禮呢一句之後咧，你就跟住就釘就問個信，釘一下落去，就釘一下起身，咁就算數啦。咁啊，大家坐低噶啦嚇。呢啲係一啲普通嘅形式嚟嘅。嗱，咁啊，乜嘢叫做係菩薩之所行咧？就係話妙慧童女問以下呢十個問題。嗱，呢十個問題咧。前嗰三個係屬於世間法，即係話世間上嘅人，大家都希望咧係得到，如果希望咧係實現嘅。嗱，咁啊後邊嗰七個咧就應該就在於呢個出世間呢方面啦。咁啊又有世間，又有出世間，咁啊説明菩薩度眾生啊，有時就出世，有時就入世。所以向下呢十個問題咧，就係行菩薩道嘅菩薩啊，之所應該咧要行行即係做啦。下邊呢十個問題，度眾生發菩提心嘅菩薩咧，係所應該咧就係行，應該咁樣啦，去為眾生咧講呢十個問題，點樣先係可以達到，能夠做得到嘅，就唯願聽我問啦。為就是單獨，願就是願望，即是說我別啲咧，我不問了，我不出聲了，有關我下面我問呢十個問題咧，就是我妙慧童女啊，希望佛、願佛咧係聽我所問。嗱，咁啊，既然佛能聽我所問啦，咁啊，當然就要答覆我呢個問題。咁有關呢啲問題呢，以妙慧童女嗰種嘅善根，佢都係菩薩再來，佢應該呢佢就冇疑問啦，佢肯定呢係信到十足，都明白到十足。那妙慧童女所以問佛，那係為我哋嗰啲末世眾生而問啦，唔單妙慧童女如此，乃至一切經典啊，無論大乘經、小乘經。有菩薩有尊者請問佛的時候呢，都不是說他不懂他不明白，而是純粹呢末世眾生的業障深重，有這些這樣的問題，我們一般人沒有這樣的智慧，沒有這樣的善根，根本就不要說問了，連想都想不起這些問題。那麼既然想都想不起這些問題了，你從邊處識得會去問呢？咁啊，所以行菩薩道嘅行者咧，所有嘅問題都係為我哋啲末世眾生而問。咁啊，既有問啊，佛就一定係要答嘅。嗱，咁啊，佛答出嚟啦，即係話你呢個問題應該係點樣點樣點樣去修行，先可以達到咧你個心願。咁啊，等我哋啲末世嘅眾生啊，聽到菩薩。代我哋所問個問題，跟住聽到佛答覆個問題，嗱咁我哋聽到咧就知得點樣去修，點樣嘅行啊！所以嗰個妙慧同你所問嘅咧，完全係為我哋啲末世眾生而問，即係話你想達到呢十個問題真真正正能夠滿願嘅話咧，咁啊佛就答覆我哋每個問題係有四個辦法啊！咁啊，十個問題就有四十個辦法，你能夠收到呢四十個辦法，如佛所教佢做咧，咁啊，妙慧同你所問呢十個問題咧，就應該咧 是达到伴你们所愿了。今晚就应该呢就将这十个问题的题目略为讲一下，下次呢才开始呢是以佛所答来到跟大家解释了。所以就唯愿就听我问，佛告妙慧，佛就是我们教主释迦牟尼。这个告字呢大家要明白，有些话你是尊者白佛言，好像阿难白佛言、须菩提白佛言、舍利弗白佛言、逢是晚辈对这个长辈有所问，就叫做品白，就用这个白字。如果长辈、对这个晚辈所问是有所回答，就叫做告了。佛告就妙慧，因为问的是妙慧童女、所以既然佛要答复了，就是答复这个问的人，那么即是妙慧童女。所以佛告妙慧，佛呢告诉妙慧童女，就今之语文啊，现今呢我呢是答复你，亦都呢是希望你呢能够呢问出你所要问的问题，就当为解说。这个当字呢就好肯定啦。所以大家如果呢常常听佛经啊，懂得这个佛经嗰啲文化呢，真係你唔使读书，对于你自己的文字的修养呢应该都有多少个帮助的。这个当字好肯定咁样，即係呢冇半天更改㗎啦。既然你係有问，我哋应当好肯定咁呢就为你解释你所问嘅问题，为你呢是说出你所问的问题，如果怎样答到的话呢，我现在呢为你解释，老实地呢为你说出。就这个令字应该是令字，好像金字就少了一点，这是吧，金字啊，应该就是令字才比较得通这个文法，就令断的疑望啊。如果你有问，我哋应该都为你答，咁啊答出你个问题，所以令到你咧对于所有嘅问题咧都能够断除你个怀疑，令你咧得到圆满咧咁明白，唔会咧再有怀疑，令断疑妄啦。疑就系怀疑，妄咧就例如我哋捉雀仔，天上飞嘅系用个网捉。我哋水上嗰啲鱼想捞佢上嚟咧，咁啊用个人手又好难捞，嗰啲用个网都去捞。嗱，咁啊如果冇咗呢个网咧，就系捉唔到就捞唔到啦。嗱，呢个疑就系疑惑，话疑网咧就系我哋啊学佛嘅人对于佛学上嘅知识或者点样去修持呢条路点样行。如果未曾有这个名师，有这个长辈啊，对你详细咁样解释答复你的问题的话呢，即是话你就不明啦，不明就有所怀疑，自己总唔通，就好似乜呢，就好似嗰啲雀仔或者嗰啲水上游嘅鱼啊，俾咗个网啦网住佢，佢唔系咁容易呢系走得甩离开呢个网。所以好像有疑惑咁啦，嗱咁断咧就断除。如果你妙慧童女啊，系对有问题问我嘅，我应该就根据你个问题嚟到咧答复你所问，咁啊令你咧系断除呢个怀疑，就好似嗰啲雀仔同嗰啲鱼咧，俾个网咧系网住，从今以后脱离，得到咧海阔天空。是自由自在啦，佢话令断就系愚妄，佢话以时妙慧即于佛前就系以偈问曰，嗱以时就系正当佛啊，妙慧同你讲，现在呢我许可你，希望你呢详详细细咁样呢讲出你个问题，我哋当时呢。由你所问啊，我就为你解说，令你断除疑妄。能就在呢个时咁啊，佢就以时妙慧就系妙慧童女，就即于佛前， 即時咧就喺佛面前。咁做乜咧？就係就問題咯。問題佢現在用呢個偈頌嚟到問各位，以偈就問曰，以呢個偈頌咧嚟到問佛。嗱，偈頌就係我哋中國咧一種咧所謂啊。有这个文字的规范是一句一句的，几多句就为一首计，通常讲就是四句一首计。那么个字数呢，这处是五个字，但有的是七个字的，亦有些是四个字，好像这处呢是五个字，亦有四个字，有七个字。那么随这个经书所翻译的人呢来定了他这个字数，通常就四句就一计，所以说以计来到文呢底下就很多首计了，就不止四句不简单了。各位以计众来到问佛这些这样的疑问，即是向下所说十个疑问，云何就得端正，就是十个问题之中呢，这一句就是第二一个问题，云何即是 问号来的。得端正，端正呢就是说没有丑样，没有缺陷。然后云何得端正呢，就是说我们一个学佛的人，乃至世间上一般的人，我们怎样修行，怎样去做，才可以得到我们这个相貌的端庄与共呢是正直，就是云何得端正。那么这个问题呢可以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贫富，可以说他老的、嫩的、男的、女的，只要他懂性的，他都有所希求，希望自己呢生得端庄，生得正直，所谓五官啊不要有缺陷。如果五官有缺陷的话呢，女人固然是不喜欢的，就算是男人呢也都不喜欢的。无论男女，每日或者是几日定个时间呢，自己休息一下，都是希望去外面呢给人看到自己这个五官呢是来得端严，来得呢是正直。如果我们想得到真的这个五官是端正的话呢，那么向下就有四个办法答复的，这些就是向下的经文。所以十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云何得到我们这个五官是端正。大富就是尊贵身，那么这一句呢是属于十个问题中是第二个问题。那富就是有钱，这解就是有福。那尊贵呢就是做官了，即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或者领导地位的人，有力量的人，讲一句话人人都会尊重信服他的，就或者真的做到个大官，有这个官位，人人对他都尊重的，咁就叫做尊贵身。嗱，咁点解跟住呢个五官端正啊？第二个问题就问你要大富有钱，亦都咧有社会地位，有呢个官位在身咧。嗱，如果你得到端庄正直，呢个五官啊系端正啦。嗱，咁啊，如果又冇钱，咁你又冇呢个社会嘅地位啊？咁对于呢个端正五官嘅人嚟讲呢，亦都唔会有咩大嘅作用。嗱，我哋从历史上嚟讲，好多美男子亦都有好多美女呀。咁如果佢又唔係有钱，咁亦唔係有尊贵身份嘅话呢，咁好容易就会响呢个人间呢是消失了的，可以说就不会说有人认得他的。所以我们一个身为世界上的人，有这个五官端正的容貌之后呢，还希望呢是大富 是有钱，亦都呢有这个社会的地位，是一个或者做官的这个尊贵之身。那其实呢端正固然最好就大富尊贵啦，有了大富之后有钱啦，如果没有这个有身份尊贵身份做官的人啦，来到啦是看住你，即是说保护你啊，咁啊大富亦都好危险啊，所以众生的要求呢唔单话要希望个面貌端正，人见地人喜欢，亦都希望能够大富，大富之后呢咁亦都希望有些少个官位，就变咗就唔怕俾人家地欺负，唔怕俾人家地丢心捉咗去啦。所以大富又要有尊贵之身呢，这个就是妙慧童女啊，为我们世间的人呢所问第二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第一第二应该我们一般人都喜欢的。谁不想五官端正是人见人喜欢呢？世间人谁不想大富啊？一般人谁不想有官位啊，尊贵之身啊？所以这两个问题呢就是妙慧童女啊，为我们的众生迷啊。那么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福以何因缘，眷属就难嘴坏。这个问题呢亦都是一般人啊所喜欢希望能够得到的。福以何因缘，这个文字的转变啊，不要再来个云何两个字，这次就换一换一服以，是不是以什么的因缘，我们怎样去做法才可以得到呢六亲的变数难以呢发生呢坏的问题。就是说六亲变数呢不好呢不和睦，人人都和睦，不好呢有分离。那变数就包括父子啊、母女啊、夫妻啊、兄弟啊、姊妹啊，呢啲都系至亲嘅眷属。嗱，咁啊，如果你虽然有咗眷属，但系父子不和、夫妻反目、兄弟咧就拗撬，咁啊，虽然系同是一家人亲，但系大家见面啊。是面阻阻，市民上这个家庭是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六亲和睦，同一个家庭一团和气啊，可以说世间上的人呢人人都希望得到。但是这三个问题，世间上的人虽然呢都希望得到，这是一个问题。你希望是一件事不一定实现啊。那么如果你想实现的呢，向下佛呢每一个问题都有四个办法教你地修。如果你照下面佛所讲每个问题都有四个办法去修的呢，那么这三个问题即是四三地一十二个办法哦。那你以这十二个办法去做呢，就肯定这个第一得端正身，第二大富尊贵身，第三得到眷属和睦，不会是分离。这三个问题呢都可以能够呢达到呢你所愿啦。那么向下就云何见己身，就是宜寿于化身，千叶莲花上，就是宜奉诸世尊。这就是第四个问题，一共就一首计即是四句了。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三句经文，刚才第一第二这两个问题只是一句经文，第三个问题就是两句经文，第四个问题呢是原本一首计是四句成一个问题。那云何见己身，就是宜寿于化身。那我们首先呢就讲下什么叫做己身，什么叫做化身。那己身呢就是自己这个身体，即是父母啊 所生我們這個身體。那麼父母所生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從這個實際來說，有生就一定是有滅，說得難聽一點，有生就一定是有死，這個是千古不變的定律。我們中國5000年的文化歷史以來，經過唐虞夏商周秦楚燕韓趙魏秦的七國，而至到所謂唐宋元明清5000年的歷史裏面，市民上有哪一個皇帝還留到今日，有哪一個大官貴人能留得到今日，通通都做了古人，通通都走了，不單走啊，可能都知道了變成點了。所以自己父母所生我這個身體呢，肯定是變壞，有生肯定是有死，從古到今都沒有一個人不死的，不單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有人的地方，那些人他自己這個身體呢都是要死，只不過不同的是長命一點或者是短命一點，這個就是己身。不過也不要忽略這個己身，若果沒有父母生我們這個自己這個身體呢，你是以什麼做基本去修行，用什麼去修，我們今天能夠聽佛法、研究佛法，跟著再進一步從解起行，實實在在去發心用功修持，都是完全我這個身體啊。那這個身體不是天生地長的，是由父母的地方生出來，所以明知它是幻化，總要有走之一日，但我們都要珍惜它啊，不要將它毀滅啊。如果沒有了這個身，你又怎樣去修行呢？沒有了這個生滅色身，你又怎樣可以證得這個不生不滅的法身呢？能修行，能到將來修行有功，成佛作祖，證到不生不滅的清淨法身呢，都是由這個生滅色身去修啊。可以說呢，我們的生滅色身裏面就有這個不生不滅的法身啊。所以這個己身明知是幻化，但是千萬不要將它是損壞啊。化身呢就是變化身，那什麼叫做變化身呢？即是無而不有，那叫做變化身啊。那在這個人間裏面，這個變化呢就是有好就是有壞的。那好的就例如我昨晚講地藏經，講地藏經啊，講到這個三界諸天，那天上都是化生的，大部分都是化生的，是變化而生。那麼既然天上的天人，尤其是色界無色界，除了欲界之外，色界無色界的眾生多部分都是化生，這個是好事，能夠有這個人間去世之後生到天上化生，是屬於好的。那反過來，如果我們最大極惡墮地獄呢，那麼都是化生啊，這個是人間上的好壞化生啊。那現在這次所說的化身呢，應該呢就是屬於出世間，例如我們生到清淨國土，好像生極樂世界是蓮花化身，乃至生到十方世界清淨國土呢，那麼很多地方都是蓮花化身。那麼蓮花化身呢，那麼當然是一件最好最好最妙的事。那么家就问了，妙慧同你问法第四个问题，我们怎样才可以见到自己， 这个生生灭灭的幻化之身、啊、而受到这个清净的化身、啊咁啊，清净化身有一个好处啊，下边拣到个千叶莲花上啊，就系、是、宜奉诸世尊。嗱，千叶就系讲呢个莲花嗰啲叶咧，系来得多，亦只不过咧讲佢呢个数目形容佢多啦。嗱，莲花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噶啦，都应该都好多人都见过，就算你唔亲去呢个莲塘见过啊。我哋常常买花嚟供佛咧，有阵时莲花当造嗰阵时啊，我哋都要买到啲莲花嚟嘅供佛嘅，所以莲花咧咁啊，应该一般人都睇过。嗱，在呢个佛经上里边嚟解释咧，莲花咧有两种意思嘅，一种就出污泥，就系而不染啊，嗰啲污泥越辣。出嚟嘅莲花咧，就越清净、越芬芳，个气味就越香。咁就譬如菩萨咧，出污泥就而不染啊。咁啊，菩萨入呢个五族恶世度众生咧，都话明啊，五族恶世咧，边族、烦恼族、众生族、命族、劫族呢五种族。聚会一齐就叫做系恶世啦，呢、这个唔系清净之世啊。嗱，咁啊，释迦牟尼佛乃至到诸大菩萨来到我哋呢个五族恶世度众生咧，佢唔会俾我哋呢个五族恶世嗰啲所谓啊系恶嘅坏嘅烟污到，唔会受我哋呢个五族恶世咧所染污。仍然是释迦牟尼佛，仍然是诸大菩萨，根本仍是法身清净，不受我们这个五种恶世所沾染、啊、就好像这莲花出于这个污泥，那些污泥越邋遢越污糟，生出来的莲花就越清净。就譬如菩萨诸佛入五种恶世度众生，不为这个五族恶世的烦嚣所沾染。但是莲花还有一种妙用，叫入清水，就是而不沾。莲花虽然出于污泥，污泥上有水的嘛，没有水又怎么生长呢？所以污泥上面的水呢，如果你不搞它不动它呢，应该它的水就很清。那么莲花从这个污泥生出来，经过呢个清水，但系等到佢飘出之后啊，超过咗呢个清水咧，佢就虽然经过清水，但系佢唔会沾染到呢个清水。清水系清净，就譬如呢个涅槃啊，莲花出污泥之后，经过面上嗰阵清水咧，仍然呢个莲花咧都系咁干。唔会咧沾染到一滴嘅清水，因为嗰啲莲花咧，好似咧有啲咁嘅蜡嘅成分喺度，嗰啲蜡咧就滑咗嘛，就唔会沾染到水嘅，唔会索到水嘅。咁所以莲花出污泥固然系而不染啊，但系入呢个清水咧，你攞起嚟唔会沾染到呢个清水，清水系清净。就譬如呢个出世啊，不生不灭嘅涅槃，嗱咁啊，诸佛大菩萨佢证到呢个不生不灭嘅涅槃之后咧，佢唔会住于呢个清净嘅不生不灭嘅涅槃咁啊点啊？咁啊，从呢个不生不灭嘅涅槃咧，起一个慈悲心，入呢个世俗度众生啊，广行菩萨道。愿一切有缘众生咧，都受佢教化而得到解脱。嗱，咁啊，诸佛菩萨正道涅槃，究竟清净啊，而不住着呢个涅槃，然后咧从体起用入俗度众生，就表示菩萨嘅慈悲，就系由于啊呢个莲花经过呢个清水咧，而不沾染清水一样。 呢啲就系莲花嗰种嘅美德。而就话千叶莲花咧，可以讲啊，就呢莲花咧，咁啊根本上可以讲啊冇一千块叶嘅。呢、這个千叶莲花就只系表示佢呢个莲花嗰啲花瓣咧系来得多。嗱，咁啊通常讲咧，呢、這个布身佛啊，都系坐喺呢个莲花上边嘅。咁啊，唔单话莲花嘅当中有呢个布身主佛，咁周围嗰啲莲花叶咧，就有佢呢个化身佛。所以《梵网经》话，咁啊一叶就一色家，每一块莲花叶里边咧，就有一尊色家佛坐喺上边，就系道生啦。咁啊，加话千叶莲花嘅上边咧。佢坐喺上边啊，做乜嘅？仪奉诸世尊啊，就系、是、侍奉十方世界诸世尊。呢、這个亦都系一个修行人，希望啊能够做到见自己呢个生灭色身咧，受到呢个化身，然后以呢个化身啊，喺呢个千叶莲花上去到十方诸国土咧。是奉献供养诸世尊，就好像《弥陀经》所讲，极乐世界的众生每晚朝头早清晨的时候，常常用他们这个衣衫、这个衣襟袋装到很多那些七宝的妙花，供养十方诸佛，只是一顿食饭的时间就供养十方诸佛还到极乐世界，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化身那种的妙用。那么说是一件事，真的能够做到见己身受于化身，在这个千叶莲花上一时之间去到十方国土奉献供养侍奉世尊，这个真的要讲的修持，若无相当的修持，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妙用了。这个第四个问题，那么第五个问题呢，就云何能证得就自在性神通，遍往无量刹，就是礼敬于诸佛。这个第五个问题，十个问题中属于第五个，又是四句计呢，一手计呢，由这个问题云何，就是说怎样啊才可以能够证得。那这个证字和下面这个圣字呢，是很登对的。因为下面讲神通，我跟大家讲过，神通就有六种，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最后就一个漏尽通。嗱，呢个圣字咧，六种神通，点解称为叫做圣神通呢？我常常都讲，前面嗰五种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足呢五种通咧，你就算唔系修学佛法，但你做多啲好事啊，你修多啲福，咁你来生咧福报够啦，可能咧系为神。是为先都可以报得呢有这个五种神通的。所以这五种神通呢不是很稀奇，任何一个人你只要个心静一点，你打坐或者念佛念到个心静一点，不要这么多烦恼的纷乱呢，你都可以得到这五种神通。但是你前五种神通有得就会有失的，一旦你的功夫没那么好了，或者个妄想心又起了，这五种神通呢都会流失去了。那么既然有得是有失呢，当然就不是很宝贵，就不可以称为它的殊胜难得有这个圣字。唯有六种神通之中啊， 除了前面的五种之外，还有第六种的漏尽通，即是说漏尽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没有了这个三界见思烦恼啊，就从今以后再不会流落这个三界受生死。那这种漏尽通呢，一定是要佛弟子亦都要呢依法修行，断见思烦恼，将这个三界的种子啊断尽，得到这个漏尽通呢，才可以称为呢这个出世圣人，才可以叫得叫做殊胜的神通啦。那咁呢个性嘅上边运能能正得，我讲得好清楚。前五种神通冇乜嘅稀奇，有得，万一你嘅定功唔够咧，就会失咗去噶啦。就唔系叫做正，凡系称为叫做正嘅咧，就一定系啲六种神通，最后嗰种漏尽通都得到啦。咁啊，起码最低个果位啊！你都正阿罗汉啦，要正到阿罗汉，先至六种神通呢系具足，系最殊胜嘅。所以呢个正字同呢个圣字呢两句话互相关联呢系好重要嘅，即系要正得六种神通，先至叫做自在性神通。若是不系正到嘅，只是得到前五种是福报所感的呢，就不是叫做正德，当然也不可以叫做殊胜的神通啦。要真正依这个佛所说的修四谛法，知火断集，无灭修道，这个四谛法修得圆满，正到阿罗汉果，那么这种神通呢才可以称为叫做自在，是殊胜的神通啦。咁啊，家妙慧童女就问佛啦，佢话我哋嗰啲众生修啲乜嘢行，学啲乜嘢法，先至能够正得啊出世阿罗汉果，然后先至得到呢个自在超遥而有殊胜嘅神通。嗱，咁啊，得到呢个神通，我嚟做乜嘢作用呢？为乜事希望能够得到呢个殊胜嘅神通呢？佢话遍往无量刹啊，由呢啲呢个神通，其中有一种叫做神境通，亦名叫做神足通。你要去边度，个心念一动，你就去到嗰个地方啦。啊，即使系千千万万里，讲唔出咁远，你心念一动，你就会依你的心念所想，即时就去到那个地方了。这是殊胜的神通，我得到这种殊胜的神通之后呢，我就遍往无量佛刹岛，这个刹即是国土，无量国土呢就即是可以说无量的佛刹岛，因为有下面这一句是礼敬于诸佛。若果这个无量刹不是说无量佛国土了，底下就没有这个敬礼于诸佛嘛。家说我得到这个殊胜自在的神通，以这个殊胜自在的神通呢，是遍于往到十方无量这么多个佛国土，为什么事啊？就礼敬于诸佛啊，实行我这个弟子之礼，顶礼于佛，是恭敬于佛，而尊重于佛，是供养于佛，我说礼敬就于诸佛啊。所以我身为一个佛弟子呢，对于礼敬诸佛呢是很重要一件事。所以我们上早典发愿啊，念完三菩萨发愿呢，一般来讲呢多数都是十大愿王。那十大愿王第一句叫做一者，是礼敬诸佛，这个是最基本的法。那身为佛弟子不礼敬诸佛，算不算得是佛弟子啊？就好像一个做人家的媳妇， 如果唔礼敬唔尊重自己嘅家婆啊，咁就算唔算得上系一个孝顺嘅媳妇啦？同样嘅道理啊，如果我哋身为一个佛弟子，唔礼唔敬于诸佛，我哋亦都唔够得上嘅称为叫做佛弟子啦。所以加呢次妙慧同你讲啊，第五个问题话世尊啊，我点样能够修行正得呢个自在时性嘅神通？为乜事啊？希望得到呢种自在时性嘅神通咧，就无挂无碍啦，无障无碍，可以遍往十方无量佛国土，系敬礼十方无量之佛啊！嗱，咁啊，想又系一件事，真正能够达到呢种咁嘅心愿咧，也只有向以下佛答复呢个问题嘅时候，得四个办法。你能够做到呢个办法咧，你就真正可以证得自在性神通，遍往无量山啦，系礼敬依诸佛啊！个云何就得无怨？呢、这个就系咧十个问题之中，属于咧系第六个问题，只系一句嘅啫。云何即系点样啊？我哋先至可以得到咧无怨恨，系无怨仇。嗱，我哋人世间咧，好多人好容易咧就喺呢度结怨。好容易同人喺度接受，嗱咁啊有咗冤仇，即系大家都唔开心啦。咁啊做起事嚟咧，咁啊就你眼就望我眼啦，大家咧好唔高兴啊，好唔开心啦。但系俗语有叫话么？咁啊仇人见面咧就分外眼红，亦都有话冤家路窄，就时时都会汇聚。尤其是今日澳门或者少啲，嗱咁啊香港咧次次都系高楼大厦，闲闲地咧三几十层嘅咧，可以讲咧打开只眼一望啊，处处都有。嗱咁你话三几十层嘅高楼，每一层啊都有十零廿个单位嘅都有，咁你话几十层嘅高楼啊？每一层有二三十个单位，你话街嚟几多个单位咧？即系话好多人住。嗱，在同住嘅人当中，呢个大厦里边啊，我哋每日都要翻工去出门，即使做生意都要出门去上班。嗱，咁啊做完事够钟我就落班。能有得几十层高嘅高楼大厦咧，咁啊肯定就唔系行路噶啦。如果你唔教个电梯咧，呢、这个政府对你呢个图则咧就肯定唔批准，目的就话二三层高楼咧，肯定系有电梯，可能唔止一个，可能有两三个电梯，唔系人太多啦，太逼啦，等嘅时间太长啦。嗱，咁啊，由于一同大厦好多人居住，咁啊，常常都系冤家聚会啊，同一个电梯上班或者落班。常常都是会聚会啊，嗱有聚会的时候，由于彼此自己咧，大家有冤仇，有呢个怨恨，都是你眼望我眼，真系嗰只眼都会发红嘅，发滚嘅睇到啊，咁变咗做起事嚟，大家就一定咧系有拗撬。所以我就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呢，不要做人的结怨结仇。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做到同人家不要结怨结仇？这个说就是容易啊，真正能够做到大家一团和气，无怨恨无冤仇，又另外一个问题啊！我哋想能够达到真系与人无怨嘅话咧，佛向下咧，咁啊亦有四个办法啦。咁你依呢四个办法去修去行咧，咁啊肯定就唔会得到彼此咧有怨恨啦。佢话所言就人信受。 呢、這个就十个问题中咧，属于第七个问题，亦系一句经文嘅啫。就话所以我哋所有嘅说话，你一开口嘅时候咧，人人都好服从你啊，人人都好相信嘅，人人都能够接受，啊，绝对唔会咧系反抗，唔会拧头嘅。嗱，咁呢种亦都唔系咁容易做到啊。嗱，就以讲经法师嚟讲，你都要同嗰啲众生啊，同嗰啲听众咧，睇佢有冇缘。如果有缘嘅，嗱，你劝佢食素啦，你戒杀放生啦，你好啲念佛啦，好啲修行啊，唔好啦吓，做啲违背因果嘅事啊。嗱，咁如果呢个法师咧，是有修持同那些众生有缘的话呢，那么你一讲那些听众就会信受，那么就等于说下面所讲的四个办法呢，他真的能曾经做过了，所以今生呢，所以凡到的地方开口讲经说法，人人都会信受。那么但是如果下面佛所讲啊，呢四个办法咧，同呢一条所谓所以人信受呢四个办法，你做唔到咧，亦都可以讲咧，你在在处处，你所有发言，人家绝对唔会相信，咁啊亦都唔会接受。唔单话唔相信唔接受啊，反而仲嚟一句顶翻你，撞翻你，咁你话你系唔系？好难过呢。咁所以我哋如果真係喺呢个人世间做到所有出言发语呀，係好肯定对方亦都肯相信亦都肯接受，讲係一件事，能够做到又另外一件事。咁你想达到真係所言人信受嘅话呢，下面佛亦都有四个办法教大家。那么大家如果能够真正依佛这四个办法去做呢，那么肯定生生世世啊，你都是做阿哥做阿头了。